机里的照片，锁住我的心很多天，藏在某种你的影子，藏着我对你的思念。忘不了那年和那天，我们一起许下的愿，忘不了你一直问我有没有到期的誓言。我为你许下爱的期限，我希望是爱你一万年，任它春夏秋冬在变换，始终把你放在我心间。我为你许下爱的期限，我希望是爱你一万年，你是我今生唯一的愿，我下辈子再爱你一遍。我希望是爱你一万年，任春夏秋冬再变换，始终把你放在我心田。我为你许下爱的期限，我希望是爱你一万年，你是我今生唯一的愿，我下辈子再爱你一遍，我下辈子再爱。 珍惜。 心愿一生陪着你，你就是我生命的奇迹，我爱你。 是真的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你心已没有我的 从前那个女孩。 DJ97.com